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4集。夏侯炼愣了半天，才道： 咱们山上可养不了这么多牛羊， 更何况是是非非哪有定论，人生百代，昨日之事转眼变成今日之非，今日之非明日又成了事。我再与你举一例，太祖皇帝起于田亩之中，父母皆死于饥荒，但他成了皇帝，照样征税赋，行徭役。王公贵族高高在上，与他往日同为贩夫走卒之人依旧见如尘泥，往日他所痛恨的成了他所恭行的，他所怜悯的成了他所践踏的。你说到底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呢？ 夏侯炼不学无术惯了，被秋叶这么一绕，脑袋都是晕的。 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难道不是他自个儿变坏了？ 因为命该如此。 夏侯佩突然从后头冒出来，长腿一跨，坐在夏侯炼边上，咬了几口苹果。 譬如房屋，土石为基，砖木为骨，瓦片为底。既有房屋，便有土石，便注定有人待在最下面。同理，既有仇怨，便注定有前拦，注定有咱们这些人替他们偿还的恩仇。 夏侯佩接着道： 你不想干这人命买卖，当然可以。你看太祖皇帝不想当农夫，于是揭竿起义，推翻了前朝。你自然也可以。 秋叶微微一笑，接话道： 毁了伽蓝。 开玩笑，我要毁了伽蓝，咱们大伙儿都得被七月半折磨死。 夏侯炼道： 做出选择，承担后果，这是你走这条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 夏侯佩耸肩： 要不然就乖乖去干活吧。 搞了半天还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夏侯炼气道： 说得轻巧，你俩自己怎么不去？ 因为我们不是好人啊。 夏侯佩哈哈笑道： 想不到我生杀不尽，世人皆以伽罗罗之名指小儿夜啼，竟养出了个好人儿子。 滚！ 夏侯炼站起身，学进门里，不再理他们。秋叶和夏侯佩还坐在廊下，看来还有聊天的兴致。 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？ 秋叶问道。上回夏侯炼放跑了谢金兰，本该被鞭打81鞭，打到第30鞭就晕过去了。剩下的鞭子夏侯佩替他受了，可那时夏侯佩在大转轮王手底下受的旧伤就还未愈合，又添上了新伤，这一来二去便落下了病根，常常疼痛难忍。 老样子，没事儿，你不用管。 夏侯佩翘着二郎腿看街前流成一溜的水珠。秋叶瞧他这模样，深深叹了口气，又道： 陆擎苍杀伐甚重，罪业难消，如此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成为小炼的第一滴血，他必将成为天下至强之刺客。 你还信这个？ 夏侯佩笑道： 要淬炼出真正的利刃，必以仇，必以血。 秋叶的眼睛望过来，目光幽深。 夏侯，这一点你比我清楚。 陆府，万千羽箭落入屋瓦白墙间的河中，溅起半尺高的雨珠，满世界沸腾如潮。屋外风雨如狂，屋内春宵帐暖。月奴低低压抑的哭声渐渐起了，或在雨中听不分明。门廊底下，夏侯练道： 临死之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说。 邱师傅到底喜欢男的还是女的呀？ 夏侯练笑问： 滚你丫的，快进去。 夏侯佩一脚把夏侯练踹进新房，身后有个路过的仆役惊呼了一声： 你是何人？ 夏侯佩拔刀转身，将最后一个字封入那人的喉中。红烛高烧，苍老但肌肉虬结的男人跪在床头。月奴满脸蹄痕，使劲拽着红被遮住自己玉白的身体。夏侯练有些尴尬，抓了抓头。陆晴苍裸着半身下床，他是个魁梧的男人，身上刀疤满布，像蜈蚣横亘胸膛。比起夏侯练，他显得更加危险，像黄泉里爬出来的鬼神。 我早就说过，心里有情郎的姑娘我不要，我要的就是心甘情愿嫁入陆府的干净丫头。那老鸨子太贪财，我应该派人好好打探一番。 陆晴苍眯眼望向夏侯烈： 你敢来我陆府抢人，倒也是个有胆色的。 将军误会了，我不是他的情郎。 他是我的小厮。 月奴低低出声，细若文男。 也不是。 夏侯练左手压在刀柄上： 我来自七叶茄兰，奉住持之命送将军往生极乐。 哦，原来是茄兰的人呢。 陆晴苍声如洪钟： 八年前我见识过茄兰锦纳罗的手段，他用禅意刀刺杀了我的皮匠。那是一次宴席，我的皮匠握着杯子低着头，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。等宴席散了，才发现他脖子上的经脉已经被挑断了，血流了一地。大家喝得太高兴，还都没发现。 锦纳罗是我的前辈。 老子我血债滔天，茄兰杀我，我并不意外。我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派你这么个小娃娃过来。怎么在你们茄兰的眼里，老夫竟然比不上一个小小的皮匠吗？ 将军言重了，在下会让你看见茄兰的诚意。 话音刚落，夏侯练拔刀出鞘，千机刀光冷若冰霜。陆晴苍一脚踹向刀架，长刀凌空，他一跃而起，抽出长刀。烛火中两柄刀刃隔在一起，光芒在刀尖上流淌，冰冷如玉。 哈哈，要杀我，孩子你还不够格。 陆晴苍瞥了眼门的方向，冷笑出声： 该让门外那个来。 瞬息之间，两人的刀刃碰撞了数十次。陆晴苍攻击十分强悍，每一次都让千机刀发出呜呜悲鸣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断裂。两人在滚雪般的刀光中碰撞，分开再碰撞，刀与刀的相接发出狰狞一般悦耳又铮然的声音。数十次后，两人后退短暂停歇，夏侯练的虎口已经裂了。 你看起来比月奴大不了多少，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成为了我的敌人吗？ 14岁 足够了。 夏侯恋喘着粗气。 啊，这都什么世道啊，14岁的孩子竟然就握刀了。七叶茄兰没人了吗？ 姓陆的，没人教过你杀人的时候不要说话吗？ 夏侯恋嘶声大吼，合身扑向陆青苍，他的刀势轻盈而凛冽，仿若以翅为刀锋的黑色蝴蝶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